你好，我是吴思豪，为你带来第二个新闻。首先，那都是你安怎伊布拉欣指出，我国至少有十家大公司正研究到印尼新首都诺沙达拉导致大兴石建设物可建设。目前半岛有九家大公司甲沙拉瓦一家公司正多研究甲新车有关投资。通信与消费部则研究条规对涉及泄露个人资料违规者个罚款消协副部长张良坤指出，这是因为目前根据自抗一抗年个个人资料保护法令个罚款消协太低，所犯下个罪行并不相称。高等教育部长纳杜斯里·穆罕默德·卡里诺林指出，大学甲小辈金融科技行业嘅参与者嘅学习，将令栽培更多国家需要嘅网络外创专家。一旦我国如今需要更多嘅网络外创专家，这是因为国内小辈科技嘅运营逐渐提升，并且我国也多面对网络攻击威胁嘅风险。人力资源部长韦斯瓦古玛出请下辈一件外创合作。规划给雇主和业者努力一件一项规划，以减少一张意外。由全国职业外创与卫生机构与自抗抗抗年推介的一张外创合作规划，目的是提供员工对一张外创和卫生的决策。保障大人力资源部目前不强制一件一项规划，但鼓励雇主和业者这么做。副首相纳杜斯里法利达尤索表示，比拉西亚的工业需要重新审视和重新发明生产，以跟上不断变化的市场和贸易与经营量结构。也是正式以原刷业保障的法利达表示，我国需要通过增加本地装材采纳工业革命 4.0 的技术，以及提高产品质量和标准来应对挑战。配合开车最佳交来 ，ASR 从四月十九号到三十号以固定票价，提供六十二趟涉外航班前往沙巴和沙拉瓦。交通部长李朝福指出，从吉隆坡或新山飞往古晋、西部、民都路和米利的单程票价为199ringgit，自从吉隆坡从到阿比到岛欧以及新山到阿比的单程票价为549ringgit。地方政府发展部长郭可明指出，在即目前为止，街保已经关闭167家非法垃圾场。一旦街保办案根据2007年固体废物甲公共清洁管理法，到吉达、玻璃市、皮兴、香梅兰、比拉格、柔佛甲凉邦地下区吉隆坡，抢夺100家非法垃圾套卖场。选委会秘书纳杜伊马鲁丁伊萨表示，选委会不需要为冰箱世界意外停刊的招意下直接补选，这世界意下分别是斯布朗加亚、松埃阿泽、巴当以及德洛巴亨。内政部长纳杜斯里萨塞夫丁证实，该部门已经核名普通中小1966年社团法令第13(4)(4)条文，批准普通代表大会通过党主席及苏理主席即不开放竞选的福建动议。内政部已经参考普通党章及有关福建动议规定，并根据党籍法令第70条给予核名。根据德新社报告，印尼当地官网博德穆哈穆迪表示，印尼纳土纳群岛早日到大火后发生土崩，成吨的泥土冲入沙拉星区的一个街区，导致多数房屋被淹埋。伊也表示，救援人员利用铲子和锄头找到了至少47名失踪者，目前已有10人确诊死亡，超过1500人流离失所。以上的 RTM 调句新闻是由戴开兴编辑。